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不知道怎样选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 不用担心，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啦，最新的消息咧就係巴育首相在大概兩個鐘頭、個零鐘頭之前咧就發表聲明，曼谷可以解除嗰個緊急狀態，假如嗰個示威係繼續和平嘅話，嗱咁呢個消息咧我都係啱啱先睇到嘅，所以咧就消化一下先至同大家講啊。咁今日咧相當之多嘅話題。最重要當然就是美國大選啦， 係啊，美國大選真係 都關心啦， 係啊，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啊，真係其實咧日日新鮮啊，可以話啲新聞咧日日都係令到我哋咧唔好講話心驚膽戰啦，日日都會有新消息去衝擊我哋。這個 predictability 即是那個可預測性啊。 咁但係咧， 除咗香港人關心之外咧，俄羅斯人都關心嘅。咁啊，所以阿 Julian 應間會講講喺俄羅斯嗰邊嗰啲睇法，因為呢個其實都同而家美國大選有直接關係嘅。咁我已經解釋點解啦。咁其次咧就係曼谷嘅狀況啦。咁啊，應間我哋都揾阿 William 入嚟，即係講用一個稍微短嘅時間去講講，即係最 update 個狀況點樣啊？咁第三個咧就係喺巴黎嗰度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呢幾日都有一個示威嘅情況嘅。係 啊， 咁就係因為咧喺上兩個禮拜咧，就喺佢哋嗰個一個市郊嘅小城市入邊咧，就有位教師因為咧嗰個涉及到一啲課程入課堂入邊被認為 係反伊斯蘭、 反伊斯蘭嘅一啲教材咧，而被當街斬頭， 係真係斬咗個頭落嚟， 即係斬得個頭落嚟啦。咁啊，好多喺巴黎嘅呢啲法國人咧，其實都對呢件事相當之憤怒嘅嚇。咁但係由於香港咧同埋呢一排咧，美國嘅傳媒咧只係關心美國大選，而家睇到美國傳媒相當之失敗，因為日日咧即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嘢嚟嘅，冇乜新嘢。但係咧其他地方咧重要嘅事情咧，佢係完全報啊，例如。泰國發生的事情啦，例如巴黎發生的事情啦，是相當之少個篇幅的。咁我呢度唔怪佢啦，因為呢個係佢切身問題嘛。 係 啊。好，咁最嬲尾嗰部分咧，就我哋今晚請到阿林國章牧師上嚟，就講一講咧喺通州街嗰個公園嘅露宿者，佢哋最近有一位嘅街友咧就離奇死亡嘅。咁我亦都寫一篇文去講呢件事嘅，但係咧。 林國章牧師咧，佢因為呢樣嘢咧，佢有即係譬如去認屍啦，或者係呢啲警方屯門嘅重案組去同佢問話啦。咁亦都有啲新，即係啲比較新嘅消息。但係我哋最想知道嘅就係成件事嗰個來龍去脈同件事嘅本質係咩？點解一個被拘捕咗嘅人？佢喺荔枝角拘留區，即係拘留所，會轉介咗去小欖精神病院。而喺精神病院入邊咧，係一個好嚴格嘅睇房同埋閉路電視。 但係咁樣都可以出事咧，其實真係好值得我哋。即係其實呢一個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真係一件大件事嚟嘅，因為可以話淪落嘅破窗效應啦，即係其實係有少少咁嘅感覺添。 係啊，係啊。好啦，咁啊，我哋講啲嚴肅話題之前咧，阿Julian，你有啲咩嘅新嘅產品 係？係啊，冇啊，就話首先其實咧，下個星期咧，我會出新產品啦。咁呢個新產品咧，係有一個係驚喜嚟嘅，係因為咧，我平時咧上節目嗰陣時都會用到噶，就係、是、即係大家睇我依家排牙咧， 好乾淨， 有冇？比起兩個月之前白咗 啊！係喎，係喎， 係喎，咁其實我依家我其實就係由上個月開始咧，我都係試緊一隻牙粉。咁用完之後咧，好明顯我兩隻兔仔牙就會出嚟啦。 唔係，你排牙好靚。 真係冇，我都係殺手頂牙。 咁呢啲係係 organic 定係點㗎？定係咩？係 natural 噶嘛？ 係啊，全自然啦。同埋咧，一個咧就係用烏拉爾山岩鹽啦，加埋咧土耳其嘅蘇打，仲有咧土耳其本土出產非常之優質嘅薄荷咧，做成嘅牙粉嘅。咁咧，我下個星期咧就會推噶啦。同埋咧，一個橙花精華面膜個最後包裝，即係個 end user 嘅新包裝啦。因為咧舊個包裝佢唔出俾我噶啦，舊個包裝佢哋出俾美容院嘅就淨係，就同下個星期都會到啊。咁下個星期咧，我就會將份表格 upload 嘅。咁其實依家我手上面咧，仲係有阿拉納山的火山礦物泥同埋呢一隻橙花花水啦， 呢個嚟做咩嘅？呢個 呢一個咧，其實咧係可以溝做一個清潔面膜咁樣去使用嘅，係啦。咁啲火山礦物泥咧，大家咧如果自己溝用幾多溝幾多，個價錢低好多，同埋咧佢係比較幼細，所以咧真係好有效，可以吸附到毛孔裡面嗰啲細菌。咁呢一隻橙花水咧，即係台長都用啦，有係咪啊？ 有。 是啊，所以咧，呢個橙花水咧，嗰只味好，嗰只味咧，真係咧男女合用喎，係嘛？同埋咧，好實講啊，以前我都有用過橙花嘢，但係呢一隻橙花花水咧，佢嘅香味係最好，同埋佢嘅收斂效果都係最好。所以橙花花水同埋呢一個阿拉納山火山礦物泥咧，嗰、那個落單表格，我就會喺呢個節目嗰條 link 嗰度咧。upload 上去，咁大家咧寫完個表格咧，就揾我個助手 Cindy WhatsApp， 咁喺一個表格裏面我都有寫，咁揾佢咧就可以落單啦。咁我都已經咧吸取咗以前嘅教訓啦，就係、是、我依家係要屋企有存貨，係啦，即係我唔會逐粒 逐粒。我以為你話揾個倉嚟，揾個倉存。 都暫時我都應付到嘅，就係話即係我唔想買得貴啊，因為係啦，所以真係嗰啲額外嗰啲支出咧，我同大家慳翻。至緊要咧，依家咧就吸取我以前嘅教訓，最緊要快快手嚇、跟單快快手，將所有嘢咧送到客人手上。 好，好 ，OK 嗱，咁啊，我哋講啲即係好重要嘅事，好嚴肅嘅事情啦。咁嚴肅嘅事情喺邊度咧？就大家知道啦。就 My Radio 之外咧，我哋都有天教報啦。 係啊。 咁我哋年幾以嚟嗰啲同事都搏命啦，包括埋 Julian 啦嚇，就佢哋去出嚟採訪啦。咁每逢一啲重要嘅日子，例如譬如係每個月嘅21號，每個月31號，咁大家睇到咧就係我哋嘅同事都會出去咧做採訪。咁但係今日咧就息值啦，10月21號。 係啊。 咁咧就係元朗嘅721事件嘅15個月，咁咧就有觀眾咧就打電話，即系喺網上去問我哋點解今日冇出到去嚇嗱？咁我喺度咧要打一答啦，就個原因好簡單咧，因為你事實上你唔係見到有真正嘅紀念活動嚇，即系呢個係我最簡單嘅答案喺度嚇。咁但係呢個咧就唔係純粹話我哋答咗嗰個觀眾即係一個疑問，我哋就算數。因為後面有一個好嚴肅嘅問題，就係之前點解有咁多 即係市民，特別係年輕人啦，佢哋好堅持，就算係一啲有拘捕風險或者檢控風險嘅情況之下，佢哋都會出嚟咧咁樣。咁而家其實就唔知檢控嘅，仲有一樣嘢就係限聚令嗰個罰款啦，即係入場費就係2000蚊啦。即係總之你一出嚟咁，佢係唔係佢就算唔拉你，佢整一張告票俾你啦，告票俾你啦嚇。咁但係去到今日啦，即係原本如果你以以前嘅推測咧，你就會話哦，咁我哋相信今日喺 UHO 啦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能有市民走去自發去做一啲紀念活動，咁但係今日事實上以我嘅認知應該冇啊嘛。 今日只不過喺元朗 UHO Mall 咧，的而且確係有市民出去，同埋咧都係有傳媒去到報道今日 UHO Mall 有啲乜嘢嘅動態啦。咁UHO Mall 咧晏晝就有啲緊急廣播，就話咧關閉，即係啲鋪頭又要關閉，其實就好似七月嗰陣時咁樣咯。但係又係冇咁多人嘅，係啦。但係就話呢象徵性嘅日子咧，市民一定出嚟啱咯。 係啊， 我覺得係啱咯。即係同埋今日美國隊長就俾人拉。 係啊，單獨啦嗱。咁我想講一樣嘅就係咧，而家大家即係喺呢幾個月嚟，大家有生活中有個疑問就係、是。如果譬如啲人數少咗，甚至去到極少，即係講緊幾個，咁係咪代表即係香港人會淡忘呢件事咧？咁我俾個好清晰嘅答案係唔會嘅，即係大家唔需要有呢個擔心喺度。呢件事咧，就算啲市民因為不同嘅理由，佢哋唔出嚟咧，其實佢哋唔係淡忘呢件事。 同埋依家咧出嚟係咪要打落打鼓啊？ 就係冇咩，咁你出嚟打咧，打落打鼓就係要俾個壓力個政府嘛。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好清晰個政府係對呢種壓力咧，佢哋好唔係好敏感嘅，即係佢唔會覺得好大件事嚇，你都唔會令到佢去反省，即係喺呢年半以嚟佢哋做過嘅事情。唯一令到佢真係產生壓力咧，就係、是、美國嘅制裁。但美國制裁好視乎一樣嘢，就係嚟緊喺大概十零日之後啦，嗰、那個美國總統大選嘅結果係點樣啊嘛？咁我哋去撇，我哋集即係我哋依間第二節，我哋會講講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呢個問題。但係我哋而家睇翻就係、是如果你喺而家你去即係公開場合去做一啲紀念活動，其實你去冇嗰個被拘捕嘅風險係極高嘅，因為人數太少嚇。咁人數太少，呢個係後邊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凡係一個社會運動，我哋由2014年開始睇嘅就係、是，當佢去到一個高峰嘅時候，譬如講緊話哦幾十萬人出嚟嘅時候咧，佢慢慢係會因為一個好簡單嘅物理因素，就係啲人攰，同埋啲人係要休息。而所以慢慢人數係減少嘅，特別喺而家呢幾呢九個月嚟，個具體原因就因為個疫情咯，呢個瘟疫就係和理非嘅人，佢以前係出嚟嘅，佢可以同埋啲稍為勇武嘅人去配合，但係如果你和理非係唔出嚟嘅話咧，勇武嘅人出嚟咧，或者想勇武嘅人出嚟咧，一定係送頭嘅。 佢哋嘅風險其實咧， 風險係極高嘅，極高嘅。 冇咗和理非嘅， 冇和理非又係 高咗好多。 冇和理非，咁你就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就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去做呢種，即、就、係、是、去做呢種行動。我哋唔會講係送頭嘅，但係我哋都明白嗰個風險所在。咁我哋係即係咪話冇咗？即係佢哋而家唔做呢樣嘢，咁係咪以後會消失咧？咁我哋頭先已經講咗啦，係唔會消失噶嘛。唔消失係代表咩？就係佢哋等緊個時間，等緊就係、是、哦、那個社會運動佢再揾翻嗰種咁嘅所謂 momentum 嗰種咁嘅動力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客觀規律嚟嘅，就係、是、你由 N 年前睇嘅就係每一個譬如講緊啊呢、這個八九年嘅時候有80,000人示威咁樣，佢維園嗰個數目係咪每年有一個？逐漸下降嘅趨勢，佢一定要到某一啲嘅事情、某一啲嘅原因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先至會再去重新將個人數將佢反彈㗎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基本嘅一個社會規律嚟嘅，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去因為咁樣就去咩？咁如果譬如話我睇我哋嘅立場嚟講，就係我哋 固然可以派記者去啦，但係我哋事先要調配資源，就係邊啲地方我哋需要更加多嘅記者啊？邊啲記者本身，因為佢哋唔係全職噶嘛，嚇佢哋都係一啲嘅，有啲甚至係義務添。咁所以咧，佢哋亦都要考慮，即係話出嚟嗰個時間安排點樣咯。咁但係我可以 guarantee 一樣，我可以保障一樣，就係如果有重要嘅事情，或者係一啲即係讀者關心嘅事情咧，我哋就一定會。記者有記者去報導， 係啊，去全面 cover 嘅，即係其實以往咧，逢新大有啲呢一啲嘢咧，唔係兩個記者，係幾乎係全 team 出動。 嗯， 即係呢一樣嘢咧，我又想即係同翻，即係同翻各位讀者講翻，即係以前我哋都係全 team 出動，同埋就算今日咧，你話講今日我哋唔喺元朗 UHO， 咁但係其實我哋啲記者喺後面喺後台做其他。好有價值的報道，真係唔好抹殺。 唔係咁，我其他譬如喺泰國啦嚇，喺其他地方啦，我哋都即係啦。咁甚至話你講話呢個國泰大裁員咁樣係嘛？咁我哋都有即係盡可能，我哋都去揾一啲即係比較深入啲嘅角度，走去報道嗰件事咁樣。 當然 係嚇。咁所以咧 ，anyway 咧就係 唔需要擔心， 唔需要擔心嘅。但係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未來呢一季。即係講緊由十月到十二月，咁嗰個香港嗰個示威嘅情況點？嗰、那個、那個即係局面會點樣咧？咁樣，咁我就會有一個咁嘅預測啦。其實就要睇十一月即係打後之後會點樣， 尤其是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之後會點樣？ 係啊，我諗全香港係平息以待嘅。台長，我真的要跟你講咧，我個 page 咧每日都會收到一些信息，嗯、就係咧唔單止係即係 follow 我個羣組嘅人啦、 嗯， 更加係陌生人嚟嘅、嗯，但係佢哋每一日咧都同我喺度分享住佢哋對美國大選嘅睇法啦。 咁佢好簡單，想揾一樣嘢就係有人和應佢嗰種諗法啊嘛。你有啲人唔係想聽到反對意見嘅，譬如話阿哥好中意阿 Donald Trump 贏嘅，你唔想聽到阿拜登即係有勝算嗰個嘅講法噶嘛？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作為新聞工作者，咁我哋咧就要盡可能咧拋開我哋嗰種嘅偏見啦，即係我哋自己固有立場啦，我哋比較相對比較客觀啲去睇成件事係咁樣。正因為咁樣咧，所以我哋就基本上我哋唔係太想去預測嗰個選舉嘅結果嘅。 係啦，第一即係其實咧。如果咧呢一個老實講，如果呢一個總統大選選舉結果嗰、那個預測性係真係可以咁強嘅話咧、 嗯， 四年前即係中華唔會有咁多 banker 咁選手。即係呢一個我都係好想講，因為四年前我真係好記得㗎，當年係真係啲人 book 曬台，諗住咧開香檳㗎啦。 嗯， 哇！點知啊，臨時。都不知道取不取消那張 booking 我， 是啊、 即係佢 Donald Trump 上台，他哋不開心，不去，我冇咗個錢，然之後本身咧又 plan 咗咧去，即係大家去做 networking 嘅， 係啦、啊。但係另一方面就咁，我如果我冇硬住投俾佢嘅話，係咪代表我係真係 pro Trump 嘅咧、嗯？哇！真係四年前咧呢一個 moment 真係令到好多人頭痛。 但係你講嗰樣嘢，我哋可以由呢個現象去推敲到一樣嘢，就係、是。兩個嘅候選人佢 back up 嗰種嘅力量係咩？係，譬如頭先你提到，啲人好即係 book 曬台嘅，咁好明一樣嘅就係希拉里或者甚至今屆拜登啦，佢背後 back up 個就係華爾街嘅金融大鱷， 嗯哼， 係嘛？咁 Donald Trump 嗰邊就可能係一啲嘅可能係實業家啦嚇，因為佢想要將嗰啲美國嘅工業重新去 振作起嚟 咁樣啊，咁當然有其他政治因素啦，但係其實每一個選舉離不開錢嘅，離不開背後嗰種嘅經濟嘅勢力去支持 佢啊， 左右佢嗰樣嘢。 即係同埋講話 Hunter Biden 咧、 嗯， 哇！上個禮拜佢啲新聞咧，佢嗰啲秘密私密流出嘅私人相啦、嗯，真係～其實咧，老實講，你問我睇完嗰啲相有咩感覺，我心諗咧，佢有呢啲相真係好唔出奇。 梗係唔出奇啦， 就係佢冇呢啲相咧，你又真係，我又覺得真 係 心。 但 係 你要問個疑問就係、是，係咪美國好多嘅 politician 嘅下一代都係咁樣嘛？即係你值，大家係值得問呢個問題嘅，因為如果有嘅話，係代表有咩嘢咧？就係、是、其實美國 politician 好容易俾人 blackmail。 就係、是、第一被人 blackmail， 同埋第二咧，即係佢哋背後即係供應佢哋支持住佢哋過一種好糜爛咁咁嘅生活，其實就係、是。其實就是有人看到他們是有這個傾向，所以呢、嗯、就是知不知道有些人會被人報到他吃白粉呢、嗯、就是看到你、哎、自殺能力有點低了，還有在這方面又拿到一個快感、嗯、哇慢慢到你就可以控制你咯。其實就說、這個醜聞影片我就真的有種看法，我真的覺得就是說、嗯、這個 Hunter 真的、 哦、 真的被人盜到，被人盜到但是都三十幾四十歲人都被人盜到拍、嗯、到這些照片，還有他爸爸也是拜登來的、嗯、美國前副總統，那就真的有點不贊成了。但是呢、嗯、這輯照片完完全全是沒有意外的，他流出來只可以見到一件事，就是說、其實我都覺得 Donald Trump那一派呢是有些 desperate 的，其實不是那麼 desperate 的話怎麼會發謀， 即是沒肯，即是沒對勝算沒把握， 就 是 這 樣，所以做這件事。好啦，那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就很快，我們就要用不同的角度，特別是 Julian 他們即用俄羅斯的角度去說那個很重要的，那個如果你知道的話，你某個程度你可以預計到那個選舉 的情況是怎樣的。我們下一節很快回來